第26集，伊利丹的计划。克拉苏斯向阿莱克斯塔萨开始讲述不久前发生的一切。阿莱克斯塔萨的表情变化了几次，怒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，到最后他的脸上只剩下了难以置信的神情。 进入奈萨里奥的老巢，你们还能活着出来，这可真是一个奇迹。不过如果这些都是你干的，我已经不太会感到惊讶了。唯一可惜的是，经历了这么多番努力之后，那只碟子却落进了和大地守护者一样可怕的敌人手中。 是的，这的确是一场灾难，不过也让我们有可能拯救至少一部分卡里姆多。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将他们的头领萨格拉斯带进我们的世界。 他们会利用恶魔之魂实现这个目标。 是的，但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们不会再用他做别的事情了。龙族不必再对他感到畏惧，而这也恰是燃烧军团最脆弱的时候。 但那只碟子， 这也是您有可能夺取他的时机。如果您不能摧毁他，至少能够将他封印，让死亡之翼再也不能使用他。 死亡之翼，现在这的确是他合适的名字。奈萨里奥和大地守护者都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你是对的，这是我们的机会，让他的污秽造物不再危害这个世界。 是的，女王。 我必须非常遗憾地告诉你，马里苟斯已经帮不上忙了，诺兹多姆也仍然不知下落。我和伊瑟拉会和他的族群谈一谈，说服他们和我们联合行动。 我希望能够尽快。 我只能承诺我会尽力。看你的表情，你还想和我说什么？ 还有一件事，上古之神也想要掌握那只碟子，他们在利用燃烧军团。 你确定？ 我确定。 那么我就必须以双倍的努力说服其余的龙。还有更糟的消息吗？ 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返回暗夜精灵军队，说服他们的指挥官与龙群合作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一切仍然很有可能无法挽回。你能够帮助我们回去吗？恐怕我的力量暂时做不到这一点了。 我有办法让你们迅速完成这段行程。你们全部后退。可以说这是我的化身，只不过它是用魔法铸就的石头巨龙。我会为你做的事情，它都能为你做。 我不值得您如此厚待，女王陛下。 哼，如果你不值得，我就不会在这里了。现在我要去说服其他龙族了，我希望一切都能够按照好的方向去发展。 您还是需要小心，死亡之翼仍然时刻想要夺回他的邪恶宝物。 我对他很熟悉，我们会随时防备。我走了，你们当心。 如果我能告诉他。 告诉他什么？ 没什么，有些事情我是不敢改变的。我们现在必须立刻返回暗夜精灵那里去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 克拉苏斯，我想知道你说的上古之神是什么。 一种邪恶的存在，对于他们我也没有办法说的更多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我们要战胜燃烧军团也要战胜他们。没时间解释了，快吸收石龙，这头龙的鳞片能够像真龙一样活动。把你们的脚踩在鳞片后面，这样能让你们坐得更稳，然后像上次一样抓牢鳞片，他的速度比考雷斯特拉斯更快。抓紧了。 难道我们就不能去追赶伊利丹他们，夺回那只碟子吗？ 我们很有可能因此送命，而且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回到燃烧军团控制的领地了。但只要恶魔之魂不在死亡之翼手里，我们获胜的机会就一定大大增加。 马法里奥沉默了，克拉苏斯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，但一想到恶魔将得到恶魔之魂， 哪怕这会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暇他顾，马法里奥还是会立刻感到一阵恶心。但最让他心痛的还是他的亲弟弟一手造成了这起可怕的事件。伊利丹和瓦罗森在进入被燃烧军团征服的废土区域之后，就将护送他们的恶魔卫士甩在了后面。在此之前，伊利丹一直都不敢使用传送法术，因为他很惧怕死亡之翼的技巧和力量。死亡之翼也许会控制住他们的法术，将他们直接带回到他的面前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当他们利用传送法术直接出现在马诺洛斯驻守的大殿中，这个高阶大恶魔惊讶地瞪着他们两个。看到他惊慌失措的表情，不仅是伊利丹，就连瓦罗森也觉得很痛快。但不管怎样，还没等马诺洛斯的惊讶完全变成恼怒，萨格拉斯已经从传送门后发出命令，要他的仆从们报告是否完成了任务。得知任务完成，萨格拉斯便将他们大大赞扬了一番。伊利丹和瓦罗森跪倒在那个火焰通道前，伊利丹倾听着萨格拉斯的赞扬，没有表露出任何情绪。 干得漂亮，你让我非常高兴。 的确干得不错，凡人。现在把它交给我，我会准备打开传送门的法术。 马诺洛斯大人，我以无限的敬意向你谏言。这个巨龙造物中所隐藏的复杂法术，还是由我来处置会更好。因为我们君主的恩赐，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并理解他们。 他说的有道理，但作为当前这只云蝶的携带者，我要恭敬地提醒二位，只有我们的君主才能决定谁将操纵这只云蝶强化传送门。 当然，做出决定的将是萨格拉斯。 哼，绝不可能是别人。 控制原蝶的只能有一个，那将是我。 以我全部的敬意，请听我一言，这道传送门是由暗夜精灵制造出来的，所以如果用原蝶操纵它， 传送门已经不再是问题。现在我有了龙的玩具，这只碟子会打开通道，正如计划中那样，用你们给我带来的力量，我将创造一个更强大更稳定的通道。我所说的这个通道就是永恒之井本身。 萨格拉斯的话让众人都感到一阵错愕，但伊利丹尤其感到一阵恐慌。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，绝不应该。他的一切谋划都和操纵这只圆蝶息息相关。刚一想到此，伊利丹立刻对他内心最深处的四维护盾进行了检查，确保萨格拉斯完全看不到那里。然后他将自己的全部思维集中在了这个新问题上，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想出来办法。